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14章，众工具一改以往的严肃恭敬的表情，拿出了自己的那袋礼物，我一睇即时就懵啦，里边居然系肉，系切成片嘅生肉，睇个样子应该系牛肉嚟嘅。跟住咧，中公攞住啲肉，开始啊叫院里边嗰啲狗咯。佢啊口噏噏咁喺度讲：啊，狗宝宝啊，狗宝宝，你快啲睇下我带咗啲乜嘢嚟俾你哋，香喷喷嘅牛肉啊！我大佬一睇到呢种情景啊，即时登机。不过嗰啲狗咧就即刻围住晒阿中公，开始急躁咁狂吠起上嚟。呢下子陈天德啊突然间企起身，终于佢冲咗出门口，一手就抢过中公嗰个袋，然后就抹住佢嗰把嘶哑嘅声音啊，系咁喺度讲：哎呀，鸡手鸭脚咁，等我嚟。跟住咧，佢喺嘴里边就打咗个响哨。嗰啲狗竟然即刻就排起晒队，由细到大咁一字排开，哇！嗰啲效率特别高吓。紧接住见到阿陈天德嘅踎低，开始就一隻一隻狗咁啊喂啦，完全当我哋呢班人啊唔存在，一边喂仲要一边同每隻狗喺度讲嘢。 嗱，孟德斯鸠，好耐都冇食肉啦吓，多食啲。哎呀，豆豆啊，你系个女仔，要有食相喎。啊，阿虎头，你病咗啊？咁我俾多块你啦。 我同女叔一睇就面面相觑，最后都只能够苦笑一声，心知道呢一份重礼系送错咗对象。等到呢个人将所有啲狗都喂完，佢就望向尊瑞讲： 我呢就应承你嘅要求，不过我欠你嘅人情就此两清啦。 尊瑞又岌咗岌头，冇出声。跟住陈天德就转过身去，用一种阴阳怪气嘅目光打量住我同阿女叔。佢又讲： 姓赵嘅嗰个老爷死咗啊！ 喺呢个人嘅面前，我讲嘢咧就不得不要三思啊，亦都唔敢多讲，只系岌咗岌头讲话：系啊。陈天德就讲： 你哋系唔系又搞咗一个私仙出嚟啊？ 系，陈天德突然间啊仰头哈哈大笑，阴阳怪气咁讲： 死得好！ 我听到咁，心里边啊不禁一动，我啊问：你同阿赵二爷啊有仇嘅咩？陈天德啊就地一坐，然之后佢就摸住身边一只有一粒毛嘅赖皮狗，九唔搭八咁讲。 只要是死人我就高兴。 他啊整个人好像有点傻傻地咁，言语之间俾我哋感觉到他呢个真的有点反人类嘅。紧接住陈天德就摸一摸那隻秃晒毛嘅狗嘅狗头，然之后呢又企起身踱步入咗屋，开始去叹佢一啲江师傅牛肉块食面啦，慢慢吞吞一路食一路讲： 等我食饱咗再讲啊。 我同女叔对视一眼，全部都系无奈。就系喺陈天德食紧快食面嘅时候，有几只狗仔就捐咗入房间，聚集咗嚟呢个陈天德嘅脚下。一阵间啊翻肚皮，一阵间啊搲佢只脚，嘴里边咧就咁，好似一副要吐食咁嘅样。陈天德一直都阴阳怪气嘅面对上咗呢啲狗仔咧，就即时变咗咯噃。佢嘴里边啊吟吟沉沉，神经质咁讲： 咦，你呢几只小家伙食下嘢都唔俾我唞下嘅。好啦好啦，一人一啲吓。 紧接住佢就将嗰啲快食面就吹动，然之后一只一只狗仔咁喂落去。唉，一睇啊真系一个爱犬人士啊！我心谂真系古怪啦。这个人对狗是一个样，对人又是另一个样，好似狗是他的同类咁。这几只狗仔都几调皮嘅，上爬下跳，从一只狗爪就打到去陈天德嘅面上。哈哈，嗰条友又唔嬲啊！一盒咁嘅牛肉块食面，自己冇食几啖。 我心头一动，拧转身向外走。中公跟得上嚟问我：陈兄弟，你想去做咩啊？唉，去擦鞋啊！跟住我就速速咁样去到咗旁边嘅一家小卖部，叫个老板娘呢就重新冲返碗牛肉面过嚟，继而又再买咗一包火腿肠。中公一睇就即刻同我竖起只手指公讲：真係諗得周到啊！嗱，而家我静静鸡话你知啊，陈天德呢个怪人呢就爱狗如命，你要搵佢办事呢，巴结佢系冇用嘅，你又要去巴结佢嗰啲狗至得嘅。我觉得好笑啦，我讲，唉，我啊只知道要拍马屁啫，谂唔到今次连狗屁都要拍埋。呢、这个陈天德好似真系唔系几中意人嘅咩？佢将自己当成狗，咁佢到底系受咗啲咩刺激咁啊？中公四周围望咗一望，揿低把声咁讲：我啊，亦都系只系听到大概啊，据说。呢、这个人喺佢哋当地呢就好唔受欢迎嘅，好似呢係因为有啲咩事係俾人赶出嚟咁嘅。佢一路咁流落到咗北京，喺街头黑食过。佢之所以爱狗如命係有原因嘅。中公同我一讲，我明白咗个大概啦。呢、这个陈天德呢应该喺佢哋当地呢就遭逢过啲咩大变。所以就流落到咗京城嘅街头，咁啊，梗系咧嗰一个大变究竟系乜嘢，咁啊不得而知啦。呢、这个人嗰啲性格咧就孤僻怪异，亦都唔中意同人哋打交道嘅，咁啊自然梗系遭受白眼嘅咧。有一次落大雨，佢就被雨匿咗喺一个桥窿入边，点知道呢个桥窿原来系一个流浪狗嘅狗兜，喺入边聚集咗一群嘅流浪狗。不过嗰啲狗呢就冇攻击佢，就系咁人狗嘅相安无事喺个桥下边避雨。陈天德喺嗰度瞓咗个觉之后，醒过嚟发现自己喐唔到，长期嘅流浪等佢嘅身体就变得好差。呢一次一病，竟然企都企唔起身。陈天德嘅努力咁爬出嗰个桥窿咧，就向住周围嘅路人伸手，个嘴上边就讲住嗰啲咁嘅唔三唔四嗰啲求助词。行过嘅人一见到佢呢个咁嘅尊容，全部都缩脚嘅闪开，揞住个鼻啊兜路走啦。面上带住嘅都系嗰啲事不关己、冷漠同埋嫌弃嘅眼神。陈天德见到咁样，就更加大声咁，希望就有人可以救佢一下。呢个时候终于有人停落嚟啦，佢哋讲：哇，系好邋遢啊，好似个黐线佬咁嘅。哎呀，行快啲啦，万一佢发癫点办啊？喺桥洞嘅底下，红绿灯口来来往往嘅人潮，都好似冇人能够听到佢嘅呼救。喺呢个成个过程里边，转隧嘅车就曾经喺度路过，咁啊，梗系咧，转隧亦都唔系话啲咩道德高标嘅人啫。佢亦都只系见到一个趴喺个桥窿嗰度嘅流浪汉。入夜嘅时候，嗰一堆嘅流浪狗就翻翻嚟个桥洞，嗰度应该系佢哋嘅一个据点。陈天德睇住啲狗，啲狗又望住佢，佢哋一样咁污糟邋遢同埋狼狈，亦都一样系被排挤咗喺呢个世界之外。咁我大概能够理解陈天德当时嘅心情嘅，肯定就系好绝望啦。但系就喺呢个时候，其中一只流浪狗行咗上嚟，就开始舐佢嘅面同埋身上边嗰啲伤口啊。冇几耐，更加多啲狗啊围上嚟一齐咁舐佢。动物最原始嘅疗伤方法就系舔伤口啊嘛，因为佢哋啲口水入边。是含有天然的消毒消炎成分的。动物最高的友情就是在那些同伴比较虚弱的时候帮忙去舔他们的伤口，而动物最高的爱是分享食物。陈天德他发着的烧就是在这样舐下舐下之间慢慢就退了下去，跟住呢另外一只流浪狗他嘴里面就担着一些从垃圾桶翻出来的面包，就放了在陈天德的面前。呢隻流浪狗佢係伸住条脷，污糟嘅皮毛同埋身体上边唯一闪亮嘅地方係一对狗嘅眼睛。 在那里面没有冷漠和没有厌恶，亦都没有计较和欲望，干净温和地看着陈天德。陈天德拿起个面包开始在咬，可能就在那一刻他将自己当成了一只狗。专税的车在等着红绿灯，依阵时他一直都在注视着这一幕，一个人在吃一只狗掠出来的东西。前边出了车祸，交通亦一时被堵塞了。专税就较低的车窗打开来透透空气，车窗打开的一刹那，专税的鼻就喐了一下，猛然间他坐直了的身体紧紧地盯着陈天德。开车的中工就问，当家的有什么呢？那个人有问题？专税就说，他身上有很浓烈的臭味。中工就说，哎呀，流浪汉都是臭的，当家你的民工真是敏锐。专税就说，是尸臭，好重的尸臭，这个人不简单。接下来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专税不是个慈善家，亦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救了一个普通的流浪汉。他就帮了陈天德一把，只不过是感兴趣他的身份和本事。陈天德就不卑不亢对专税说， 我就欠你一个人情。 到那阵时，专税已经初步地认识到这个陈天德的本事，那个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拥有的东西。再后来，陈天德带着这班流浪狗就住到了来这里。平时见到街边的流浪狗，他都会带他回家。至于现在他后来的名气之所以响起上来，就是另有原因的。我听到这一度，我好奇起上来了，我就说，那是什么原因呢？我都奇怪啊，这个陈天德如果真的有什么这样的大能的话，他又怎至于会来流浪街头啊？中公忽然间笑了一笑说，天造业犹可恕，自造业就不妥活啊。这些事我都是听当家讲起过原因，你知道姓陈的现在是靠什么为生的吗？我拧了拧头，示意他不要卖关子了。中公就说，这个人你已经不可以将他当成是人，他现在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人类。我敢跟你说，他的乐趣是杀人。我倒抽一口凉气，我很害怕地说，杀人？他在北京杀人？哇，还可以这么逍遥？中公拧了拧头说，这么大的一个北京，你知道每个月会有多少个失踪案呢？又有多少个失踪案永远都不查得出来啊？死啲咁嘅人，只要系冇线索，做得干干净净，根本上就查唔出嚟。佢杀咗人，身上有钱就攞，冇钱就算数。大部分嘅钱都系花晒喺啲狗身上，所以佢生活咧都系比较拮据嘅。中公就同我讲咗一件真事，亦就是陈天德第一次大显神威的时候。